少次梦见我在聚光灯里，多少次我又在梦中惊醒，好像不是梦，忽远又忽近。我不怕，我知道还有勇气。多少次为了梦在努力前行，多少次多少次为了梦在努力前行，多少次又为了梦跌到谷底，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，只为了告诉我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我前尘蝶的前世说 了事情，就不敢看他的眼睛。